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一下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用来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易直播平台，在上面这个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的这个房间号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榜单是关于什么的呢？是关于季节的。 是关于什么？你这个自问自答很棒啊！ 因为我看你没有想接我话的意思。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好像跟大家来聊过这个，秋天的时候适合听什么歌？夏天的时候适合听什么歌？ 春天的时候， 我们这节目还没有呢，所以我们还没聊过。对， 等明年春天的时候再聊一聊，春天的时候该听什么歌？ 对，没错。那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在这个寒冬当中有没有哪些歌特别适合听，或者说在寒冬当中有没有哪些歌能给大家送上一丝丝的温暖。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内容，那些适合在冬天里听到的歌曲。一起来看今天的榜单。 本期九八二活力榜用音乐给你一个暖冬。第五名，赵雷，北京的冬天。 这个季节不是一出行，但却符合我的心情。背上吉他，放下沉重，我可以走了。像你相思似的南方，阳光正高照着大地。如果我离去到哪里，算不算逃避？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没有足够的衣裳过冬。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京的冬天太冷，我如何温暖你 梁静茹，暖暖。 你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黑色毛衣。 你穿个什么毛衣？两个人的回忆，雨过之后更难忘记。忘记我还爱你，你不用在意，流泪 小轩雪人。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 将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 跳一段，快给我跳一段！ 容你自己在那尬舞好了，天哪！ 真的，我剪视频的时候看费翔这一段看了很久很久， 哎、 真的太可爱了。 但不得不说啊，这个费翔当年的在春晚上的那段《冬天里大火》，确实拿到现在来看也是挺火的、啊， 非常非常火。而且大家好像提到这首歌，就想到了他在那年春晚上的表现，有没有？ 对， 所以把它放到了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一名、 哎。 那我们还是从第五名开始，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推荐的歌曲。 嗯， 那刚刚榜单当中的第五名呢，是非常贴合现在的季节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哎、 嗯， 没错啊，来自于赵雷的《北京的冬天》，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假装的姑娘，她们都换了厚的衣裳，再也没有人光着膀子在街上走荡。不觉间阳光不见了，公园里孩子的笑声少了，蚂蚁开始冬眠，蚊虫是绿色，如今枯的可以做柴火，站在树下有一种心情是凄凉的。这个季节不适宜出行，但却符合我的心情，背上吉他放下沉重，我可以走了。相思似的南方， 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京的冬天太冷，我如何温暖你我的爱人，那冬天太冷，我已无法承 来自于赵雷的《北京的冬天》啊，嗯、这首其实听起来还有那么一点小感伤、啊， 对，有点伤感， 但是感伤中间还存在着很多的激励， 对对对，嗯、有一点小温暖在里面的嘛， 嗯、没错。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北京的冬天》呢是一首温暖当中还让人觉得有一点伤感的歌曲。在北京的冬天呢，我们需要相互的鼓励，让彼此来给对方一些温暖。 来拍一个，耶！ 而且在北京的冬天啊，不仅仅是一个季节，更是我们心中永远说不清的那种情绪。其实我感觉啊，不仅仅是北京的冬天，包括北京的秋天、春天、夏天， 就是一年四季。 对，北京的一年四季都会给人种种万千的思绪，就像。就是说到北京的冬天，我突然想起那个郁达夫写的《故都的秋》来了。 哇，为什么会想起郁达夫写的《故都的秋》？ 就可能，那个散文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吧。 啊，对，其实确实就是北京，它其实算是一个这个四季都比较分明的一个季节啊、一个城市。 对。 不像说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前一阵休假，对吧？去了这个、又提到休假这个词，就是想刺激你一下。就来到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其实他们是一年四季全是夏天，可能就是有雨季。然后在咱们国家的话，可能海南或者云南那边干什么呀？一提休假就这种眼神瞟我，错了错了错了，回来请吃饭。对，反正其他的很多的城市好像都没有像北京啊、还有包括东北你老家那边 对或者就是北方的一些大部分的城市啊， 对对对对对， 四季能有这么的分明，能让大家感受到一年四季这个天气的变化，而且包括这个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一种变化。 对对，没错，其实季节还是挺容易影响到人的情绪的、就比如说冬天的时候 大家就不爱说话是吧，就比较冷淡， 对，会有一些伤感。然后为什么不爱说话呢？因为大家冻得都已经 张不开嘴、哦、然后哆哆嗦嗦哆哆嗦嗦，哪有这么多时间给你废话呀，对不对？对，然后像到了春天的时候，可能大家就热情会高涨一点呀、嗯、然后比较适合出去玩啊什么之类的。 春天到了，又到了万又到了 拉话筒 好了，其实说到北京的冬天这首歌，还有赵雷啊这个歌手、嗯、可以说他唱的许多的歌，比如说他唱的这个北京的冬天， 对、 啊、还有这个 理想， 对理想，或者是丽江 等等、嗯、 啊之前听的那个再也不会去丽江，他虽然写的是他虽然写的是再也不会去丽江，但是从那首歌词里面包括他的唱作的曲风啊、 嗯、 都能感受到他特别想回到丽江的那个地方。 对， 而且啊这个还有许多人这么说，比如说这个李志的南京和郑州啊，还有这个这个万青的石家庄啊，这个还有松东野的安和桥啊，嘎啦的北戴河等等等等一些，不要再给我这庞大的特点的镜头 我给你换了，我给你换了。对对，其实好像民谣歌手好像每个人都会唱一个对于自己有特殊意义的城市。 嗯， 赵雷应该是成都啊。 对，赵雷是成都。 对，怎么能把成都忘了、 哎、说了半天忘 了。 说 了半天丽江北京说忘了说成都了哈。 对。 然后其实赵雷的歌里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南北方冬天的差异。 嗯。 就是他说北方的冬天这么冷，我是不是应该回到温暖的南方呢？ 嗯， 我只想说呵呵，你想的太轻松了，是不是？ 我在南方的春天里、嗯冻成什么个样啊 小狗给大家看一下图哈，也是网上非常火的一张图，就是北方的冬天外面飘着雪花，然后穿着秋衣秋裤坐在沙发上盘腿吃冰棍，然后南方的冬天就是戴着帽子穿着羽绒服裹 在 屋里瑟瑟发抖。 嗯， 对，因为 其实这说的也不大贴切啊、 嗯、 在北方的时候通常我之前在老家 连秋衣秋裤都不穿， 秋衣秋裤都穿不了 就小背心什么的就可以了， 真的是这样的。 对，而且我去过一次东北，就是在十二月份去东北的时候，东北的那个地暖真的特别的给力、嗯、就是到了屋里以后基本上所有的衣服什么之类的基本上就都要脱掉了、 嗯、 就留下薄薄的。 你是去洗桑拿了吧 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其实不管是哪个城市的冬天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嘛。 嗯，没错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赵雷的北京的冬天。 嗯， 那么接下来推荐我们今天的第四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一起来听。 然的就接下一段 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 对，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也非常好听。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暖暖》呢，是一个非常甜蜜而且非常温暖的情歌，歌词和旋律都非常的恬静宜人，十分的贴心。而且即使是平凡的爱情，情侣间也可以互相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那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适合表白的一首歌哈，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你比如说就是女朋友非常的冷啊，然后在这个屋子里说啊，老公我好冷啊，需要抱抱，你就可以给他唱一下这首歌。 你等哈，你等哈。表白干嘛要叫老公？都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刚才说的是表白是吗？ 对， 因为我刚刚看到自己的大脸，然后脑子一下就转过到那边去了。就反正就非常适合在冬天唱一首非常甜蜜的歌吧。 对，没错啊。这首《暖暖》呢，其实在这个梁静茹的感性的诠释之下啊，可以听出她这种在冬天里边那种比较甜蜜的感觉。 对， 而且这个《暖暖》呢，也是应该是2006年。10月份的一首歌，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应该离咱们好长时间了，很久之前了。 对，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吧，应该是。 对，宁夏和暖暖。 对，因为这个宁夏好像是同一个制作人去做的，就是宁夏和暖暖这两首歌，就是因为宁夏的成功，所以才最后又说再创造出一首非常甜，然后非常符合这个梁静茹的声线和定位的一首歌，就有了这首暖暖。 对，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我们的片花呢？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酒吧活力榜，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酒吧呢是一个可以听的，不对，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啊，当然也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对，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是下面那个二维码啊， 扫描这个左还是右我也不知道，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关注到我们 了。没错，点击一下右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这个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啊，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酒吧，也可以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对，没错。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榜单是适合在这个冬天里面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歌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丝的温暖。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听到的呢，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三名，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周杰伦的《黑色毛衣》，一起来听。 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嗯，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毛衣呢作为冬天的标配哈， 标配 对，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呢可以御寒，而且这个黑色的毛衣呢也是可以把这个人寄托的略显的优雅和忧郁、啊、 没错， 对，而且这个一曲黑色毛衣不知道勾起了多少的回忆啊。因为我记得黑色毛衣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上初中时候一个特别火爆的 05年的话哎，我也在上初中 啊，这么小吗？ 05年，我上初一啊。好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好吧？ 反正就是会勾起我们很多之前关于周董的一些歌的一些回忆啊，比如说当时特别火的《黑色毛衣》，还有晴天。啊，都是当时、 可爱女人， 对，可爱女人当时 龙卷风，龙卷风， 龙卷风， 龙卷风 啊！要是说起来就是太多了，而且啊，这个周董当时的那种比较可以说有一点苦情的情歌，对于这个心情低落的时候，也是一种最好的安慰。 对对对，没错，那个时候 KTV 好多人都会去唱一唱《 黑色毛衣》， 周董啊，尤其是这首《黑色毛衣》， 哎、没错， 对。那其实毛衣这个东西，对于冬天来说。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有毛衣，而且肯定有一件黑色的毛衣，有没有？男生应该会比较多吧。 嗯，对。 因为冬天它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太适合穿的太花里胡哨的，什么大红色呀， 基本上大家都会选择一些比较黑白灰啊这样的颜色啊。 对对对，是一个能给大家带来温暖的东西。哎，我突然想到昨天微博上看到一句话、就是说好希望成为那样的女生，穿着一件粉粉的毛衣，然后穿着一件粉粉的外套，系着一个灰色的围巾，迈着我的小短腿，然后捧着一杯热奶茶，嘴里哈着哈气，跑向自己喜欢的人， 棒摔在了路中间 没有了，然后嗲嗲的说一句冷爆，不是冷到爆，就是冷，还有 冷 爆爆 爆， 这个我形容不出来啊，就是以我这五大山粗的身材， 别让我想起来是最近就是一个比较。应该大家都有可能收到过这样的诈骗短信、啊、我秦始皇打钱 啊啊，为什么你脑子怎么这么开？ 这是最近网上的一个段子嘛，就是冷爆 哦，我秦始皇打钱，确实好多人都会说在这个冬天有些非常可爱的小女孩，然后穿着厚厚的毛衣向自己心爱的人跑过去那种感觉、 对 吧， 但是在跑的时候呢，大家 因为我没有小短腿，有大长腿， 跑两步就跑人怀里去了 对，跑两步就跑过了， 蹬上去了。行了，闲话少说，咱们来为您推荐今天的这个第二名的歌曲。 对 啊，对，是第二名的歌曲， 小轩的《雪人》一起来听。 来自于范晓萱的《雪人》，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二名。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那《雪人》呢，是很多北方的小朋友童年的时候的回忆。那每到冬天，总是期待着这个一场大雪的降临，而且一旦下起就怎么了？一旦下起雪，就开始扒着窗户，默默地看着窗外面的雪一点一点的变厚，一直期待它到了那种能够堆雪人的厚度，然后就赶紧跑出家门招呼小伙伴，或者拉着父母一起去堆大大大的 雪人，打雪仗吗？ 砍死你！对，其实好多就是，尤其是生活在北方的孩子哈，小的时候每到冬天就会比南方的小朋友们多了一个娱乐的项目。 哎， 就是、 这真的是啊，其实说到堆雪人、打雪仗，这个在北方生活的孩子们小的时候肯定都有这种比较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你肯定更有发言权。 那在东北， 我们那边雪都没这么大。 在东北打雪仗的话，那真的不叫打雪仗，你把中间的雪字去掉就对了。 打仗是吗？ 哇，真的是一旦下雪的时候，真的你在平时的时候，就是你招惹过的那些人呐、这个 都不敢出门了。 看着你不顺眼的那些人啊或者是对你有一点小情绪的人啊就是我们刚扫完雪， 大家一起出来玩吧。对， 刚出完雪，哎，大佐出来玩啦，然后一推你就整个都进 到 雪堆里， 就整个人埋到雪地里那种雪、但我还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厚的雪。 哎，真的，我印象里边，我们家那边下的最深的一次雪应该是没过了我的膝盖。 那时候多高？ 差不多 跟现在差不多高。没过了你的膝盖。我的天哪。 但其实这样的降雪量在北方啊，黑龙江吉林那两个 还挺正常 两个省份 的 还挺正常的。 对，其实我还挺羡慕就是东北的孩子那种大的雪量，因为其实就是像哎，你们东北在平时在团雪球的时候，是不是团着团着那个雪球已经变成冰了？ 差不多， 就已经不是那种松软松软夹在身上就很开心。 压根就没有松软的那种很开心。 砍过去，砰一声， 就是直接扔过去，然后咣脑袋一懵，对，然后在 地上 再选，再团一个，再扔过去。 对对对，没错，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对，那雪呢，其实也是冬天的一个代表的一个东西吧，应该算是。 对，没错啊、这个也不知道北京的第一场雪什么时候能下呀，这也是特别期待的一件事。 对， 因为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啊，北京的应该是下了好多场雪，但是 每年都下了很多场， 但是 下的不大。 对，但是都下的比较小，而且落到地上就化了，那种感觉 不爽，对不对？其实就是想回家了， 淡淡的忧伤。 对，你别不爽，我跟你说，就是很多的，尤其是上大学以后，很多的南方的同学来到北京以后，就特别期待着下雪，而且他们就是一看到下雪以后就好激动，好激动啊！然后就拽着我下来说，咱们过去下去堆雪人、打雪仗怎么样？然后 薄薄的一层雪， 就薄薄的一层雪。 是 但是对于他们的童年记忆来说，好像是这项娱乐项目是欠缺的。 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榜单的第二名，来自于范晓萱的一首《雪人》。那么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榜单的第一名啊，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这也是在冬天里边听一听就会热泪盈眶， 暖起来的， 热泪盈眶，那应该是想起一些记忆了。 没有啊，会暖起来的这首歌。如果你现在没有在开车的话，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或者可以在家里跟着这首歌来跳起来，对不对？ 没错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一起 来听。 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 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提醒我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停不下来。 Stop 啊！这也是我们刚刚为您推荐的今天九八二狐狸榜榜单的第一首歌曲啊，不是第一名的歌曲啊，来自于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啊，也是进入到了我们今天那个冬季适合听的一些暖心榜单的榜首的位置啊。 嗯， 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谁说和冬天相关的歌曲只有寒冷和感伤？这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呢，作为今天榜单的第一名，送给各位啊，正在外面奔波忙碌、饱受寒风摧残的各位啊。哎，每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呢，总会有人在身边哼起这首歌。其实不仅仅是冬天啊，包括夏天，是一年四季都会有人哼起这首歌。 就肯定会有人哼到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放到现在也非常的好听。而且里面的这个火警真的是，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帅，特别的狂野。 对，其实这首歌啊，《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是应该是费翔翻唱一首国外的歌曲。 对，没错。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诺兰。 对，原唱歌叫 Sexy Music， 一个乐队的诺兰的 Sexy Music。 我当时还特地做了一些就是80年代的复古 disco 的节目，然后当时啊，他们那个乐队就是最早的那个国外的那个乐队，他们那个舞蹈要比费翔的舞蹈更魔性一些 啊。真的吗？回去我要去看一下。其实那个时候的费翔就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的周杰伦，小时候的范晓萱，还有我们现在的赵雷，对不对？而且包括我现在在看费翔，我都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帅的男人。 对， 就是那双眼睛真的非常漂亮。 哎，真的，他的那双眼睛啊， 大作看了都把控不住，是吧？ 别呀，还是挺正常的啊。这首歌呢，也是在当时的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由费翔演唱之后，便火遍了大江南北。然后后来呢，也是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故乡的云》当中。这首歌呢，也是成为这个1987年那届春晚的标志性节目，也是流传至今啊。虽然它有一些年代感，但是还是特别的火。 对，而且现在还有源源不断的艺人也好，或者说一些小品节